这说到记录，各大工会对于埋骨之地的观望也基本算是到了最后时刻了。如蓝河和夜渡寒潭这种有君莫笑好友的，都知昨夜后君莫笑也已经升入了28级，这已经是无法再去刷取埋骨之地的副本记录了。如果说嘉王朝那边有些顾忌君莫笑，不敢再和他抢记录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也总该可以放心的出手了。如果现在还改不了埋骨之地的记录，那至少可以说明嘉王朝的代打高手也终于是被君莫笑压制了。第10区的副本记录真的是君莫笑说了算。蓝河和夜渡寒潭两个是直接有君莫笑好友，其他各大工会会长那也是各有各的方法打听消息，死盯了埋骨之地一天，没见记录变动。一直到了凌晨，新副本次数出来，大家又是最后时刻般的观望了一两个小时后，终于是确认了判断。顿时君莫笑真正被各大工会提上日程，要开始着手争取了。蓝河这边算是占据着先机的，他和君莫笑的合作最早不说，如今君莫笑那一队都还在挂着蓝西阁的名下的，况且上次早打了前言，此番开口顺理成章。 兄弟，上次的事你觉得怎么样啊？ 我再考虑一下吧。 叶修回答。 兄弟肯定是懂的嘛，现在各工会都知道你的厉害，但你这样总是挂着名字卖身打工的话，最后榜单上全是你的名字，这个各工会脸面上都不会好看，到最后名头响起来的是你的君莫笑而不是各工会，这个我想没有哪个工会是希望看到的。至于兄弟你，我想也不是求名来的吧。 蓝河倒是剖析得相当清楚了。 你说的是，或许我不应该用自己的账号代打的。 啊？ 蓝河听后一怔。不用自己的账号，没错，这才是专业代打的精神。其实各工会找代打也更喜欢是这样的高手，如君莫笑这样直接开着自己号出来打工的当然也很常见，但是打工刷记录冲榜单时这样做的真没有。坦白说，冲榜单的高手各大工会反倒都是出得起的，根本就没出现过如这个君莫笑一般一出手就把大家精英队刷出的记录踩个几分钟的角色。 兄弟，你这是打算？ 蓝河试探性地问着。 所以我说还在考虑啊。 那可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你的答复啊。 蓝河无奈，这个他一时间也不知该怎么去说了。同一时间，夜渡寒潭也有过和蓝河类似的分析，只是没有像蓝河一样打过前言，所以这时才许以豪华的买断待遇，叶修一样以要考虑作为回应。除此以外，乱七八糟的好友申请加进来一看，全是各大工会的，荣耀联盟的20支队伍在游戏中扶植的行会过来和叶修沟通的已经过了大半，叶修一律都是考虑答复，不过这当中却是一直没有看到中草堂的人。怎么办呢？叶修犹豫。他说考虑可不是推辞，他是真的在考虑。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意料般的顺利，如果就是刘浩的搅局，虽然最终是被压下去了，但破坏已经形成。比如说唐柔和包子入侵两个现在也正被消息骚扰着，这要不是刘浩出来捣乱，叶修哪里需要带着这么多人去集体卖身打工。由于几人都在被消息轰炸，这趟副本进度进行有些慢。28级了，几人打的是28到30级的一个新副本， 琉璃之地。新副本当然也是在新地图，地图自然也是叫琉璃之地。按荣耀的设定描述，这里是一群无家可归流浪人群的聚集之地，崇尚强者，力量为尊。练级区里的小怪是形形色色的各类流浪者，而副本琉璃之地是琉璃之地里的一个又一个聚集地，描述说是聚集了琉璃之地里最强的一帮流氓混混。琉璃之地的副本记录在今天凌晨时刚刚创下的新高，目前记录保持在兰西格的手中。兰西格的精英队无疑是保证了30级子午和职业套装的队伍。看这个成绩，叶修觉得眼下他们这28级队想突破的话，还需费一番手脚。眼下队里，田七和月中眠熟副本，但欠缺技术。唐如和包子入侵两个有技术，但这副本真是头一回下，陌生得很。两个多小时，勉勉强强刷完了3次。琉璃之地的副本次数一天只有3次。几人副本外面集合，准备再去刷一下埋骨之地的副本。虽然等级是高出了，但副本小怪毕竟是精英怪，加上副本通关的额外奖励，获取经验怎么也是比直接在琉璃之地练级区刷小怪要快的。埋骨之地，一个五人队却也是刚刚刷完埋骨之地的副本记录不久。队伍正是由白夜黑昼、堕落天使、云霄、辉月和月落乌啼组成。4次记录出来后，4人的神色都是相当尴尬。别说记录榜上的头名了，他们最终刷出的记录连第3名也远远不如。虽然说他们的职业未到埋骨之地的极限27级，但27和25没有太大的差别。以他们准职业级的水准来说，搞出这么大差距的副本记录实在有些说不过去。5人都有些惶恐，他们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了，但依然就是这么个成绩。他们的角色虽然不算是全面武装，但每人手里一把25级的子午却是有的。大神点名要的账号虽然本是装备普通的空号，车前子却也意思了一下，一人发了一件子午。 队长， 5人中的一人回头望着他们的身后， 尾草战队的队长王杰西。 打得不错， 王杰西说。 5人面面相觑，不知队长大人这是不是在讥讽。 差记录好远啊， 高英杰很是羞愧地说着。 那是因为你们的打法不对。 5人再次面面相觑，他们做的丝毫没差呀，到底是错在什么地方？ 能刷出那个记录肯定是有什么新打法了。 哦，那我们研究一下。 你开什么玩笑？你的时间是浪费在这上面吗？ 那 去找君魔校。 然后呢？ 杀他一次，然后早点休息，以后这将是你们的主要练习内容之一。 王杰西扔下这话后就先行离开了。人都走了，5人却也没敢对此发表什么议论。5人中高英杰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但其他4人却也没大到哪儿去。他们都是微草俱乐部的预备队员，其中有3人都已经在正式比赛中替补出过场。不过联盟有规定，选手和所使用的角色都是在赛季开始前就需上报联盟的，之后除非是发生交易、转会、裁人之类的人员变动，才可以上报联盟进行必须的更替，而且这也要经联盟批准，否则的话是一律不许在赛季过程中随便更换选手和角色。 举例来说，如果王杰西在下一场联赛中不准备登场，由高英杰替代的话，那么虽然王不流行，没有人使用，却也不能由高英杰来用。高英杰只能使用在赛季前就已经报名上去的属于他的角色，另一个魔道学者穆恩。高英杰没有正式比赛的经验，另一个同样没有出过场的叫乔一凡，目前刺客辉月的使用者。这两人年纪不大，不过高英杰已经是内定的王杰西的接班人，未来王不流行的主人，而乔一凡只能算是一个资质还不错的新人，虽然报名参加了这个赛季，却依然是前途未卜，也许下个赛季就已经不会出现在这里。像他这样的新人是完全无法左右自己命运，更何况他还只是个少年而已。两人身份悬殊，但都还没什么心机，因为年龄相近倒是十分要好，干什么都喜欢凑在一起。王杰西刚走，乔一凡正准备凑过来给高英杰说点什么，就听得那边有人喊了一声： 一凡，去给大家拿点喝的过来。 哦， 乔一凡无奈的应声。支持他的人叫萧云，很巧这次拿到了个叫云霄的战斗法师，这人是本赛季替补出场最多的一位预备队员，可以说已经算是半个主力，自然在预备队员中以老大自居。不过对于俱乐部未来的当家选手高英杰，他也不敢去指手画脚，对乔一凡却是很不客气地使唤着。这也不单单是在微草，每个俱乐部里的新人菜鸟都是差不多的情况，给主力们拎包倒水跑腿什么的都是常事儿。除非是像高英杰这样重点关照对象，或是像去年的孙翔那样一入队便已是当家选手的超级新人。 你喝什么？ 乔一凡应声去拿饮料，却不忘悄声问一问好朋友，结果被问的主还没说话呢，另三个却已经都是很不客气地点了起来。 给我拿瓶绿茶。 这是萧云。 我要可乐。 我也要可乐。 这两个是周夜柏和柳飞，各用着鬼剑士白夜黑昼和神枪手堕落天使。这两人在俱乐部混了也有两年多了，随时准备接替状态下滑的主力，目前虽比不上萧云起眼，但总比乔一凡要强许多。 我随便吧。 到最后高英杰只是小声地说了句。乔一凡跑去拿了饮料回来分给众人，那三个预备老鸟连谢也没说，已是埋头讨论。 哎，那个君莫笑是什么人啊？怎么得罪队长了？ 柳飞问着。女人总是比男人更加八卦一些。 那谁知道啊？ 萧云却是不太想讨论这个话题，他可不敢在背后议论队长的事情。 叶柏，你知道吗？ 柳飞又问周叶柏。 我哪会知道啊？ 周叶柏说着喝了口可乐，似有意无意地说了句： 账号卡不是小杰白天拿回来的吗？ 柳飞果然立刻扭头问高英杰： 小杰，你知道？ 我也不知道啊，刘姐。 高英杰连忙说道。 一凡就更不用说咯。 这和乔一凡说话的时候口气整个都不一样了。乔一凡也只有傻笑的份儿了，俱乐部啥事儿能轮到他先知道？ 不管了，赶紧把这家伙找到杀了，早点休息吧。就是啊。 周叶白看了下时间。 哎，这边的会长叫什么来着？ 车前子。 回答他的是高英杰。 下午虽然和车千子没有什么相互的介绍，但去之前高英杰却还是打听了他要见的人是谁。 哦，名单里就有嘛，我来问问他。 肖云说着。对于这个只是在新区开荒的普通玩家，那肖云就更不客气了，直接一句： 喂，知道君莫笑在哪儿吗？ 车前子看到这五个角色上线，就已经在默默的关注了。此时消息看得很快，一瞅是打听君莫笑去向，心下一惊，连忙回道： 不知道啊， 去打听一下。 哦。 车前子被指使着，顿时对着萧云很没好感。车前子对微草战队有些什么人是很熟的，使用战斗法师的如果是微草的人，他当然知道是谁。此时脑海中一边浮现出萧云的嘴脸，有些不爽，却也只好在公会里让大家留意君莫笑的举动。 我看到君莫笑他们朝着埋骨之地去了。 公会里立刻有人说道。目前公会规模越来越大，成员遍布各个等级，分布在各练级区。君莫笑只要在线，活动范围却也就是那个样，倒是挺容易被看到。 几个人？往哪儿去了？ 车前子问。 五个人，大概是去埋骨之地副本吧。 车前子立刻把这些转发给了萧云的角色云霄。萧云一看，立刻张罗其他人。 君莫笑带队来埋骨之地副本了，咱们分开转转接一下，别让人给进了本，又要等半天。 哦。 几人应声。这埋骨之地副本算是一个地穴，但要照顾这么多的玩家刷副本，一个入口的话非得排队排死人。如冰霜森林那个林子深处，随便哪里一进就是副本一样。埋骨之地在这方圆一片也有入口若干，不小心练级打怪中，不小心掉坑掉副本里，也是经常发生的事。萧云这边是问清了君莫笑的来向，五人最终分散朝着琉璃之地的来向奔去。出发不多久，乔一凡却是第一个发现目标。 我看到了君莫笑五个人。 坐标。 萧云连忙说着。乔一凡报上坐标，其他四人一起转向。 先去缠住他。 萧云指示。唯恐这一会儿的功夫君莫笑又进了副本，那他们可就又要等好一通了。 我。 乔一凡一怔。 快去。 萧云催促。乔一凡没什么自信，但在萧云的一再催促下，也只好操纵他这25级的辉月冲了过去。对方有五人，照理乔一凡能踏入职业圈水平就已经很上乘了，如果真是随便五人他一点也不会怕，但问题是这可是刷出了他们五个都破不了记录的人。虽然杰西大神说是战术上的问题，但战术再怎么样也总需要操作去执行，这些人的水平应该